係啊，真係冇。 哦，咁你唔啱啦，冇盡公民責任。 我留翻喺我屯門老家啊嘛，我爸住嗰度啊嘛，係後屘我去竹園北嘅時候咧，就因為竹園北村嗰度咧 方便湊女嘛，你講 一係方便湊女，二係方便 翻港台， 翻港台啊嘛。咁啊，加上咧，我外母咧就喺嗰度咧就有間屋嘅買咗嘅，嗰陣時嚇，咁啊嗰陣時就我啱啱喺嗰邊喺加拿大翻嚟嘅時候嚇，即係舉目無親咧，銀樣係嘛？咁啊啲兄弟姊妹話：，你咪去嗰度踎下先咯，咁樣，咁啊收留咗我喺度啦。 所以就撞到謝志峰， 仲有呢個加拿大， 所以啲 人話我好混巡啊，喂， 係。 真係好混巡啊！香港， 我嘅經驗係好多人都覺得我係比較全面嘅喺呢個近代史嗰、那個，嗰個發展嚟講，尤其是仲有一樣就我喺大學，我喺台灣讀書噶嘛， 係啊， 所以呢個中華交嘅情意結啦，哇，真萬能交嚟噶， 唔係你純粹一個問題，你純粹一個 typical Hong Kong boy， 係啊，一個歷史洪流之下嘅浪 浪子， 唔係浪子，係一句叫咩啊？即係。你經過呢個漩渦，隨住呢個漩渦，佢行到邊，你就 中國近代嘅歷史同香港嘅回歸 同軌 係有即係不可劃分嘅關係。 係啊，咁啊，即係嗱，我又八卦一樣嘢。嗰陣時你喺加拿大邊係 温哥華 ，Vancouver 係有錢先去 Vancouver 嘅。 咁 Toronto 嗰啲咧， 窮少少聽講。 我聽 有工作能力嘅咧去台灣圖，冇工作能力嘅就去温哥華。 咁唔係嘅喎，聽講。 咁我一落腳就都要做嘢㗎。 我另一個咧對謝志峰嘅印象，有一次我因為通常六四咧，謝志峰一定好多人揾佢講 talk， 有一次我同佢同台。即係呢一段咧，我係永遠都記得。我記得一個學生問阿謝志峰。他話：你點樣睇天安門啲學生？大概問題係咁啦。我最記得係謝志峰嘅答案。佢話：如果我女喺呢個八九年嘅北京即係嘅風波裏邊，即係春夏之交風波裏邊，我會感覺到好驕傲。你記唔記得你答過呢句説話？ 我呢句説話咧， 重複咗好多次 㗎。重複好多次，因為我覺得嗰班細路咧，一佢真係中華民族嘅幼苗。中華民族的精英去得北京大學讀書，當年相對來講比較公道的，不會放水入去那些 的。那陣時是真的很高 level 的嘛。 不是好像現在就出現了人民大學那個招生主任是可以放水搞定那些那些情況的。大陸的學制呢就是你在他有分區域的。你在外面想考慮他那些是很難考的。 明白。 但是 anyway, 你入得去那陣學校都是咩嚟㗎啦，都係精英啦。哇，你諗下，譬如你有50年前嘅香港大學嘅學生吓可以抛头颅洒熱血，呢班係咩㗎？佢係甘愿放弃自己顺风顺水功名利禄嚟行出嚟㗎喎。呢啲俾当时五四运动个學生 ,ok?、国难当前嘻嘻含同外面打緊交嘅时候，呢啲人先係真正嘅松容就义。你可以行上去㗎。冇人拱你上去噶， 系啊！ 但系轰一声就上去，嗱呢啲人咧，我觉得咧真系值得尊敬。 有冇少少反省就系我哋都未必做到， 梗系啦， 系嘛？我哋都会留喺一个舒服嘅地方，即系嗱，唔好意思，唔好介意啫。 唔紧要， 嗱咁你都执加拿大护照啦，即系有少即系安全网啦，系咪？我哋留喺香港啦，系咪？即系饮鸭都得啊嘛， 系啊， 几自由得啊嘛，即使你话即系回归 之后。 我哋係好少成本啊， 係啊， 所以 opportunity cost 好低噶嘛， 係啊， 好多朋友就話，即係用呢一啲咁嘅咁嘅關鍵位嚟問我，喂，你啊咁大中華家， 你啊大中華家， 一拍有俾咯，咁係咁，嗱，我就只能咁講， 係 一個咧尋求自己一個基本保障嘅安全環境咧，係任何動物。嘅基本嘅需要嚟嘅，咁老實講經過 六四， 經過六四，跟住就 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嘅時候係冇辦無可避免係喺我心裏面我會覺得我應該為自己嘅家庭嘅成員， 為自己下 諗一諗係咪？要有少少保險啦，咁呢個同你嘅所謂文化上嘅大中華交 是冇冲突的、 嗯、 如果这个都不容许的话呢，咁你即係唔准任何喺国难嘅时候啲人走难嘅啫。 嗯嗯， 我觉得呢个要求得係有道理上嘅道理，但係冇人情上嘅坚固、 嗯。有少少要求好高嘅道德标准。即是说我是左交的话、嗯、我要住在寮屋区，甚至乎是一个公共屋村、 嗯、 okay, 车不可以揸，甚至乎有得选择行路就行路这样。 赤脚 即是要做到好像道士这样，即是有一种即是叫做。 即是有一种讲法嘛，就说你六四时候那班学生既然是爱国的、嗯、你为什么散水， 是 嗯。哇大佬通缉令都出来了。 是 当时捉到不知道是生是死的、哦、你叫他说你出国你就是前途契弟、 嗯、 哇这样东西真的找你个仔去啊，你老友。 哇咁 even 是皇长行动都不应该参加的，你应该都。如果咁嘅諗法， 如果 係 照啊，如果照佢嗰种咁嘅理论，你係爱国嘅你就死在祖国啦咁。 你就俾人拉， 對 你就做烈士。 我只能讲我做唔到。 但有 一个都系中国人嘅一种嘅对道德人嘅、嗯、人哋嘅道德要求。 系啊、嗯， 即系我哋会觉得黄花岗72烈士咧好威咁样。嗯、我哋即系读书一定会即系人都会读啊，去旅行一定会去噶嘛。 系啊， 系嘛， 系啊。 咁但系你调翻转头，你问佢自己，佢又唔会噃。 咁你， 但系佢又要求你喎。 系啦、啊，咁你当初老实讲，孙中山喺搞革命嘅恶劣期间都散水嘅、哦。都走去日本避风头啊，去伦敦散水嘅话， 马来西亚咧， 系咧，嗰啲又如何咧？ 即系 当然我哋唔系好似佢呢啲咁嘅危险状态啦。 系、嗯、 但系老实讲、嗯，当时边个讲得到吓、啊、797之后系咩状态啊？ 啱系啊， 老实讲，我自己攞翻多少，攞多翻少渣拿喺手。 嗯， 我觉得你如果要话我，因为咁样就不能叫爱国，不能叫大中华交。 嗯， 咁啊， 你话啦， 咁我你话啦，咁我只有系咁啦，系嘛？ 唔系，确实，你上个星期算系嘅城市论坛，喂，呢个题系即系几政治正确喎，陈志峰，内地香港同祖共中， 啱， 系， 咩话？ 求学旅游， 求学旅游， 怎教轻松？ 你读嘅咧，呢个系你 我都话，我拍台讲啊，我就呢个题目就我定嘅，啊，有乜嘢唔妥就揾我，我 呢个。typical 嚟嘅大中华交嘅啲写法嚟嘅， 系啦。 我所谓本地香港同祖共中咧，就喺文化地缘、 历史 嗰个历史嗰度历史去考虑，系咪先？ 系。 我唔係好同意喎、嗯。 你唔係同意请讲。 嗱、那个问题在于你话同祖共中喺个历史嘅角度嚟讲，其实有唔少嘅历史资料反映住香港同埋大陆人其实系在个血统上是两种人来的、哦。即是如果你说讲黄皮肤黑头发亦都有另外一种论述是说拉到好阔的、哦、好像我这些有南洋背景的或者好像、啊、梁靖瑜那些啊都是黄皮肤黑头发讲中文、啊、大陆的五毛说他、啊、你不认中国人你不要来大陆发这个发行的唱片啊诸如此类那些。会不会有少少好像过太了呢这个定题。 嗱、啊、呢、這個即係人類嘅嗰、那個 species 咁點樣源流源，我就真係外行啦、 啊。 但我所講呢個同祖共宗咧，係講我哋有五千年嗰、那個、那個文化啫。係 啊， 咁當然你話即係喺南洋嘅、嗯、朋友，即係同喺香港定居咗之後，同香港就同大陸，喂，我未必係同你嗰啲土生土長啊，即係純粹大陸落嚟嗰班人係一模一樣喎、嗯，所以同咩祖共咩宗啊嗱，呢個特例。 嗯， 就不影响到整体，譬如话700万香港人，大概可能都系有九成或者八成咧、嗯，都系同大陆嘅关系好密切嘅。我系由呢个角度睇咯。 嗱，但系我就再差远少少一个嘅历史个层面，就系话咧，嗰、嗯那个研究显示咧，就系话其实所谓叫岭南一带嘅人啊、嗯，包括埋香港啦、两广啦，甚至乎系话有我睇过有一啲嘅研究就话，包括埋越南都好咧。即係呢四笪地方嘅人先叫同一種人，而個歷史嘅叫法叫白

光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其实我经常好激动的 不是你闹维园闹伯的时候闹得好激动，但是那些全部 off mic 嘛，那些是 不是的，试过 on air 的时候赶阿伯出场那阵都好激的。 喂，我今次呢一次呢要跟你讨论一下一些政治概念啊。 是啊， 我不好识他大佬 概念。但因为你刚才呢在上一节里面你带了几个 point 出来。第一个其实谢依峰你都不是很左的，你是很功利主义的人。 怎样功利呢？ 语言是实用性。 是。 是吧？ 是。 即是你 喂，我读新闻的，什么都新的嘛，大佬，加功利啊，文化我不代表的。 市场主导。 即是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有个即是叫做是责任感，就觉得是即是你写的东西一定要好多人看得明白，起码连大陆人都要看得明 白。那不是怎样，如果写报纸嘛，你只是得香港人看得明白，那其他人看不明白，那你怎行啊大哥？ 不是，因为其实香港人很多即是尤其是那些所谓本土派呢，即是其实觉得就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理会即是大陆人怎么看。 理得 尤其是。 嗱，即係以前，嗱，即係真係成個社會嘅悲哀嚟㗎。 你嘅當政嘅人點會令到呢啲人民又好，子民又好，乜乜都好啦，即係你統治嗰班人，係令到你覺得成個大嘅母體係咁厭惡性㗎。 但是有些人是唔係覺得， 佢唔覺得佢係母體嘛？謝依芳，你 覺得佢係覺得係殖民主啊？覺得佢係 英國佬統治咗呢一百。幾十年人家臨走之前人家都覺得是淒淒戚戚的， 是 吧？即是我們的母體脫離了，我們都是一百幾十年，但我們每一個人讀歷史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後生輩有沒有讀中國歷史，我們讀中國歷史，讀中國歷史我們真的以中國人自居的，即雖然在殖民地， 我都麻麻地， 你都麻麻地， 我麻麻地， 你後生我都是 少少，我是因為六四而已，唯一就是，即對我來說， 你六四之前呢？六四之前中學生，你唔覺得你是中國人？ 我都係話我係 香港人， 香港人。 好、okay. 啊， 經常有個選擇題，今次俾你答多次謝志峰。 嗯， 你究竟係乜嘢人？你會答你係香港人，你係中國人，你定係香港嘅中國人，定係中國香港人？你四個答案。 直講大問條啦， 可唔可以答埋加拿大人 咧？唔好答加拿大住。 我係中國人， 係、 嗯，我係中國人， 係， 我係中國人。 Even 你去到旅行都係咁樣講。即係如果問 咩人，冇問你嘅。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Hong Kong. Okay.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Chinese. Okay. Okay. But your passport is. 我帶 重要啦，答咗啦。 唔係都可以嘅。你如果攞個 passport 俾人睇嘅時候咧，你就冇辦法唔講你係呢個 passport 嘅 holder 嘅。 不過呢個係中華民族嘅悲哀，從鄭志峰嘅角度。 即係中華民族悲哀嘅大佬。係嘛？我作為一個我六七十年命嘅啫，好就八九十年命啦。但係我喺呢個隨住歷史漩渦裏邊咧，我係要漂泊啊！你明唔明？ 嗯， 我走難嚟香港。OK， 喺香港就因為世事嘅教育水嘅起步點低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唔蠢嘅，係因為起步點低咧，就入咗一間即係相對嚟講咧程度比較低嘅小學，但係嗰間小學係好好嘅對我哋，對我個養成教育係好好嘅，但係我成績差啊，咁啊入咗去中文學校，當時全世界都話你快啲揾翻間英文學校讀啦，1969年嘅時候你讀中文你冇前途啊咁樣， 啱啊，我阿爸都咁講， 係啊，咁啊。佢自己嘅矛盾，咁所以咧就第一年咧讀到咧就滿江紅，因為有呢個矛盾喺度啊，究竟喺咪度讀咧？究竟喺咪讀咧？咁樣日日縱情咧就係日日喺牛津場，你喇沙仔知啦，牛津場喺度打波，日日咧就走去買攞嗰度望下裝下，嗰啲有啲咩賞心悦目嘅嘢出現， 有咩賞心悦目嘅嘢出現？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之後就去咗。 即係考唔到，考唔到香港大學啊嘛，但係當時好少啊嘛，咪去台灣咯。 嗯， 去台灣讀完翻嚟之後，哇，落魄伶仃啊！嗯、即係冇社會嘅脈絡啊。 係啊， 做記者最緊要社會脈絡啊嘛。哦、台灣翻嚟嘅，你有咩脈絡啊？ 系、啊、 你港股啊， 系 行过中环冇人识你， 嗯、 你唔同你啲香港大学、城市大学啊，乜大学嗰啲行过中环，个个都系兄弟， 系、 啊、完全唔同噶， 脱离咗主流， 冇错啦。跟住仲我唔好再去埋移民，因为有呢个历史嘅一个转折点，去埋移民、嗯、一样系人哋同你讲，喂，你喺温哥发展得几好啊，个都识你，我系留喺唐人街啊，行过唐人街你又 nobody。 嗯 咁后屘谂谂下，哇！过咗九七之后，都好似大陆嘅气氛都好似慢慢好好啲喎，听讲系嘛？有翻啲搞头制作，我都唔系咁大镬喎。咁系睇下可唔可以翻嚟亚洲发展啊？ 嗯， 我翻到嚟台湾搞不及都唔得，因为即系始终人工差好远。 嗯， 大陆气氛未系真系开放到容许我哋呢啲咁嘅所谓揸不佬揾食， 嗯， 咪翻嚟香港咯。 啊， 我翻嚟香港。正值咧就係、是、嚴冬過後，因為呢、這個亞洲金融風暴啊， 嗯、 都係好大鑊嘅時候。咁啊，香港電台，喂，真係啲以前啲老細都仲記得下，咁就話你翻嚟踎住先啦，咁踎落嚟，就係、是、一個咁嘅循環，呢個下下都係一個咁嘅漂泊生活， 係 無助嘅生活。 嗱，你講到好慘 ，critical 啲講句，謝之峰咧就。即係功利咯， 係啊， 係咪？即係你從語言嗰個角度已經係啦。嗱，你唔會 protect， 跟住食飯啦， 本土啦。咁你都係為兩蚊飯啫，咁樣係咪？ 係 會唔會有咁樣嘅對於咁嘅 accusation， 你有少少即係感覺？ 咁、嗯、啊，老實講， 即係你講語言係啦。 如果 你 咁樣，我作為一個男人， 係、 嗯， 我作為一個兩個細路嘅老豆，我作為一個女人嘅老公，我唔喺。生活上功利去諗佢哋嘅生活， 係 係， 喂，我係有為人父喎、啊 嗯，有虧欠， 有虧欠喎、啊嗯。我諗得到嘅時候，我咪慢慢再喺呢、這個生活保障之下，再提升佢哋嘅文化咯。 係， 所以我捱到嘔血， 係， 我都想自己兩個細路， 你要鼓勵佢哋讀普通話嘅。 普通话我一定鼓励啊，不过要鼓励唔嚟咧， 咪都系咁啊。 我都系要俾佢读一啲好啲嘅教育， 国际 希望令到佢咧有个自由气嘅生活气氛， 有啲国际视野。 哇，大佬，你估顶两个入国际学校二顶？ 我知啊，你话 万二 啊嘛， 仲有好多一个咋，我仲有好多数未话你听啊。 咁你咪所以嗰啲人咪话咯，你咪离地中产。 系啊，话你离地 咩叫离地中产啫？我真系勾啊！ 即系你完全唔系好普罗大。 唔系，即系 话 你，即系其实针吉唔到肉就唔知道。 或者 即系佢话你，即系 边样针吉唔到肉啊？ 嗱，即系你系加拿大移民啊嘛， okay. 又唔希望见到呢、這个即系加拿大移民潮啊，系、 嗯、 嘛？即系其实。有啲人就話你，唉、哎，口裏就說不，身體就卻很老實。點解？點解你唔即係放棄呢個加拿大嘅 passport 咧？嚇、 嗯 啊，即係其實 又重複翻個問題。 咪係咯， 啊，即係有著數你翻嚟香港， 係咯， 契弟就咁講啦，話你。 啊， 咁佢哋未必係契弟嘅。咁老實講，我亦都好明白呢樣 係 呢、這個咁嘅因為好多兄弟自己走唔喐啊，係咪好痛苦咁喺度？ 有少少妒忌你 喺度生活，妒忌未必，但係佢亦都即係硬係覺得你喂咁我哋。我唔知道有冇演繹錯誤啦，即係我自己係咁演繹就佢自己行唔喐，就焗住喺度，有咩冤屈都無路數。加上而家面對呢個咁嘅社會嗰個種種嘅制度嘅不公平、 嗯、 包括選舉制度啊、 嗯、 資源分配嘅種制度啊，咁、嗯、唔公平，佢哋冇路行。 所以將 咁啊，你條友行完翻嚟就喺度幾計計話大中華交， 係、 啊、 跟住 我真係 call out 呀你啊！ 而跟住嗰班友咧就係、是、將啲怨氣咧發泄咗喺所謂。 有得 拣， 有少少中都有得拣，拣完翻嚟仲话自己系大中华家。 嗱，仲有一样嘢咧，最攞命咧，就系话咧，我就话你，喂，你有本加拿大护照， 嗯、 有乜喜事上嚟啊？拍拍啰，有买张机票又可以飞翻过去继续生活、 啊，系啊， 可以好唔负责任噶、 啊。咁唔系即系好似你 咁，我而家除咗可以拍拍啰柚买张机票之外，我有乜嘢唔负责任啊？ 嗱，就係話個問題就係話喺而家面對住一個咁嘅社會氣氛環境啊，中港個問題之下，你就好似企咗喺

功利主義嘛， 係啊， 你冇否認嘛？ 喂，機會多又方便移民又得係嘛？嗱，譬如好簡單就係其實阿陳雲咧，佢最近咧，即係其實佢寫封公開信去呢、這個即係呢個加拿大總領事投訴。你有冇睇過篇咁嘅嘢咧？ 你知唔知 道？我有人話我聽， 你冇睇啊？ 你有冇睇先？ 我詳細睇， 我讀俾你聽好嗎？唔係，或者我大概即係整理啲要點俾你睇。 Okay, 好啊。 佢就話其實咧，你喺個節目裏邊講嘢就非常之唔中立， okay. 損害咗香港人嘅即係叫公眾利益。 嗯。 嚇、啊，咁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其實咧係會損害到香港同埋加拿大嘅外交關係的。 唔我都覺得誇張個頭， 係 誇張個頭，係即係太離地呢啲屌呢個講法就係、是，聽你講就 唔係咁，但 嗱你講粗口就我冇講啊， 唔係有啲有唔係，但有啲高登仔佢都話陳雲太手下留情喎，佢就話即係其實咧， 多謝陳雲你教授， 即係佢就話即係其實你愛中國，效忠中國，但係就背棄加拿大。 嗱、啊，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社會嘅悲哀嚟嘅。 你誇張個頭， 你有兩種護照咧，就係個悲哀嚟嘅， 歷史嘅宿命 悲哀嚟嘅。就係、是、我自己都好矛盾嘅、但又不得不咁做。你一百年之後拍翻呢個故事咧，一定可能係有不同嘅睇法。但係而家站喺目前嘅即係政治環境嗰種矛盾裏邊咧，我呢啲人咧就梗係。左邊又鬧你，右邊又鬧你啦！前幾日喺城市論壇嗰時候，有啲左派嘅兄弟，即係嗰邊嘅左派，政治上左派一樣喺出邊擾弄我七彩噶，話我分裂祖國噶。我話大哥，我同祖共中仲分裂祖國，我你入嚟同我傾，係嘛？你夠膽同我對質，我點樣分裂祖國啊？咁啊，節目一完就俾高登兄弟又屌啦，係嘛？咁就喂。咁呢啲咁嘅社會矛盾咧，咁我啲人係受曬， 係悲劇， 係受曬嘅。不過唔緊要，我始終都覺得咧，即係香港係有個環境咧，就會激起咗咧不同人嘅一種情緒。嗱、呢種情緒我係明白嘅，但我亦都唔知道點樣去同佢舒緩。因為事實上個係個制度唔公平所， 所以謝志峰呢一代 baby boomer 呢一代， 係最叻有識走位。 喺呢個左右夾縫中生存，叻噶， 生存唔到我驚而家。 唔係啊，你講嗰句嘢其實係好 pragmatic 嘅嘢嚟。 係啊， 當時我都唔會覺得。 其實好多人都會同情。 我阿爸教我嘢嚟噶嘛， 啊啊、 喂，大佬你做生意，人哋鬼佬你梗係就人，你梗係學英文啦、 啊， 大哥、 啊。 你見到嗰個台灣人，你唔通叫人哋即係同你做生意咧？大陸人唔通你叫人哋講廣東話嚟就你啊？咁樣，即係我哋阿爸係會教我呢一套嘅。不過我哋就即係好反叛啦、啊。你哋嗰代咧？是完全成全曬呢一種即係功利嘅做法。咁啊呢個唔係就個市場啊嘛。 嗱呢個可能係一種功利，但係咧我喺功利嘅背後咧，老想你即使我聽日再俾人再少多鑊，我都係噶啦。 你都 我仲有感情嘅因素喺度。 嗯， 啱。OK， 我去喺台灣生長， 係 啊，唔係喺大陸出世，我會感覺到鄉土對於我嚟講係母體。我嚟到香港嘅時候嗰時。蒙查查咧幾歲係嘛？一路到中學咧都仲係只嚿雞咁樣，我乜都唔識嘅。但係 once 我翻到一坐飛機一去到台灣嘅上空呀，我就覺得喺上空望落嚟，我話點解呢塊土地咁似曾相識嘅？點解呀？因為所有成個城市嘅 layout， 佢嘅籃球場旁邊嘅草地嗰種自然生態，即係同我當年喺大陸嘅印象一。无一样，讲个笑话俾你听、就入到学校啊，我一闻见阵除啊，我就已经系觉得系有大陆飘喺度啦。 点解啊？ 嗱，你真系又唔知啊？事实就话俾你点解咧？佢所当时个学校里面嘅所有嘅设计同大陆系一模一样嘅，除咗支旗唔同嘅啫。 系啊， 边度系厕所？一定有個規 咁，謝志峰 規劃喺度 嘅啫，大佬而家大部分人冇呢個根， 係 咯，你將你嗰套嘢加諸喺我哋嗰度先得。 喂，而且有好多大佬，唔係冇加諸喺你度啊！我接受你批評我， 佢哋， 唔係而且最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有咁嘅先例咧，即係其實而家。 咁你加拿大政府，大佬我真係咁大㗎喎。 事實上加拿大政府啊，即係對於呢啲咁樣移民呢，其實已經開始反感啊。有啲人係話，即係其實而家尤其係大陸嘅移民呢，其實係加拿大蝗蟲嚟嘅。嗱、有位網友就希望我即係用英文同你對談、就希望你用英文對即係 你考我啊，大佬，我台灣讀書，哎、你同我英文對談 得唔得先？ 我又唔知得唔得啊？ 好啦， 試 先， 你試試啊。 Canada is now planning to impose restriction of immigration.